这首歌曲是由周笔畅和郑奇元共同演唱的 Living Out Our Dreams。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开始今天的资讯。像月球表面一样荒芜的原野，人偶组成的歌队，现场乐队演绎的情绪旋律。前不久啊，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的新版《原野》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新鲜感，也为曹禺剧场开幕三部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曹禺的作品一戏一格，曹禺剧场的开幕三部曲也都为这些经典赋予了不同的解读。青年导演严瑞和他率领的年轻团队给出了一个活力十足的新原野。从舞台呈现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激发了导演的表达欲和创作欲。大幕拉开，你就会看到一个吸引眼球的舞台，整个舞台呢是有些倾斜的，布满着粗粝的褶皱，一棵枯树伫立其上，即使转换到屋里边也是暗淡陈旧和倾斜的家具，没有一丝烟火气，就像没有生命痕迹的月球表面一样荒芜。而且呢，一组组巨大人偶组成的歌队在荒野上游荡，又会不时地出现在迷茫的角色身边，像是他们的内心映照，又像是来自冥冥之中的一种凝视，让观众有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舞台的前区设置的三人乐队用现场音乐模拟出自然声响和情绪旋律，同时用变换的音乐表现出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的戏剧氛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资讯。致敬主题音乐竞演真人秀《追光吧》日前呢也是正式上线更新。作为去年《追光吧哥哥》节目的第二季续作，今年的新节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那《追光吧》延续了之前的节目设定，有21位不同年龄层、不同领域的男性艺人经过数轮公演的主题竞演筛选，形成最终的出道团体。节目的核心嘉宾是常青树、张卫健和吴镇宇，两个很少在综艺节目上露面的多栖艺人，一出场就定掉了整个节目的调性。张卫健啊，语重心长；吴镇宇沉稳内敛，大哥范儿。虽然是来参加唱跳节目，但他们选择的首秀却不约而同的带着在娱乐圈历练多年的感触，没有中年油腻，有的只是人到中年的自省与清醒。同样相对年龄层偏大的艺人沙宝亮和周晓鸥也是相似的设定，他们身上自带华语乐坛的时光印记，虽然近年来啊并不再是位居一线的明星，但他们在舞台上扎实的表演功底写就了乐坛常青树的魅力所在。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韩国影片《偶闻鸡》最近呢发布了中文定档海报，这部影片将于12月3号登陆中国院线。韩国体育经香12月1号说，这是韩国电影时隔6年再度在中国正式上映，让不少的影迷呢也是感到了惊喜。这个《偶闻鸡》啊是去年9月在韩国上映，讲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闻鸡为了寻找伤害孙女的肇事逃逸者，与儿子一同踏上寻找真相之路的故事。整部影片呢有笑也有泪，既有悬念反转，也不乏母子间的温情。其中饰演奶奶文姬的是韩国资深女演员罗文姬。年近耄耋的罗文姬1941年出生在北京，出演过《我叫金三顺》《搞笑一家人》等经典韩剧，并且凭借《我能说》问鼎韩国青龙奖、大钟奖和百想艺术赏最佳女主角。她的热血奶奶的形象啊，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此外呢，进入2021年最后一个月份，又有多部国产优秀电影集体重映。据了解啊，《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夺冠》《袁隆平》和《蒋祝英》等影片都选择在12月1号重映。虽然目前院线排片率还不高，但仍给观众提供了重温经典主旋律题材电影的一个好机会。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汪苏泷演唱的《你最近好吗》。 至少还有人能快乐，至少还有人在期待，你的笑容是甜蜜的，冲淡回忆的苦涩。行驶到一半的列车， 位置上换了新乘客，站台上钟声敲响了，我挥手目送着，手里还握着一张单程票根，你踏上通往幸福的旅程，联系的方式没保存，在心里偷偷问你最近好吗，和他还好吗，我脾气很差，他比我好吧，你心事复杂他能猜到吧，你难过会抱着你吗，你最近好吗，一切都好吧，你说出的话还想听吗，煽情的话都被情歌沾染，与回忆的纠缠不算困难，这一张单程票根，你踏上通往幸福的旅程，联系的方式没保存，在心里偷偷问你最近好吗，和他还好吗，我脾气很差，他比我好吧，你心事复杂他能猜到吧，你难过会抱着你吗，你最近好吗，话还想听吗，煽情的话都被情歌唱烂，与回忆的纠缠不算困难， 这首歌是由汪苏泷演唱的《你最近好吗》。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最近的资讯。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已经上演21年的经典作品，今年呢，它将迎来首个官方授权商业制作演出的中文版本。12月24号到2022年的1月2号，这部剧的中文版呢，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阿云嘎、徐瑶将化身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演一场爱情大戏音乐剧。说到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它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它的法文版音乐剧自从2001年首演以来啊，巡演的足迹可以说遍布40多个国家，也被改编翻译成为了英、德、韩、日、西等10种语言。那么这个首个中文版的诞生是由法语原版主创编舞家杰哈皮斯葛维克与卡尔波塔尔担任导演，他将让全剧24段啊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有更为立体和动人的呈现，编舞与动作设计也是融入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元素。那么这一次中文版制作的主创阵容十分的强大，艺配团队由梁芒、哥特和商联三人组成，中国知名音乐制作人、乐队总监刘卓老师也是担任音乐总监与编曲。演员方面有4组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成，其中阿云嘎与徐瑶的版本为浪漫梦幻版，李晨曦和赵家静云搭档是诗意纯洁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啊，京城最引人注目的当代艺术展是什么呢？ 当属意大利鬼才国宝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在中国的首次个展《莫瑞吉奥卡特兰最后的审判》。这个展览呢，正在位于798艺术中心区的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莫瑞吉奥卡特兰1960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市，是当今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最受欢迎也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家之一。他呢，被称作是恶作剧者、坏小子或者麻烦制造者，可以让世界上许多人呢为之着迷。卡特兰呢，出生在一个意大利比较贫穷的家庭，母亲是清洁工，父亲是卡车司机。高中开始啊，他需要做兼职赚钱养家，所以他并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学院派艺术教育。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艺术家3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啊创作的那些发展神行、戏谑有趣、充满挑战性和启发性的代表作品。就像策展人所说的，各位观众将拥有对卡特兰作品的裁决权，可以自行决定将他送上天堂还是打入地狱，将他归类为假艺术家还是伟大艺术家。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近期热播的几部高质量剧集。 这首歌曲是由黄诗福演唱的《心念》。那说到这首歌，就不得不提到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门的一部剧集《风起洛阳》了。打开这部剧啊，透着满满的诚意和大剧的气质，随便截几张图都能看出实力制作。那接下来的话题讨论，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近期热播的几部高质量剧集。其实单看《风起洛阳》这部剧，它的演出阵容就知道这部剧来头可不小。黄轩、王一博、宋茜这样的主演阵容，拉来了一线实力演员和偶像小生小花。而这部剧同时还有小说原著作者马伯庸的 IP 背书，说它是超一线阵容大剧也不为过。这个故事呢，是从熙熙攘攘的男士说起。如果仔细看，这里的路人甲、路人乙他都有戏份，不是随意的走来走去的。用观众的话说啊，南市里每一个摊贩的小吃摊上都冒着热气儿，一晃而过的群戏细致到这种程度，也真是让人感动啊，这是用了心了。随着镜头切换和移步换景，我们跟随着主角的视角看到了盛唐时期的洛阳都城，夜晚时分满城的花灯，官家子弟富丽堂皇的庭院内景，更不必说官家大婚时的复杂礼仪。这种精致到每一个布景的设计，给了《风起洛阳》的故事一个很好的依托，它让故事的发生有了直接的基础，也让观众能够迅速明白剧中各种人物的处境，他们所在的社会系统以及当时整个社会暗流涌动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故事的核心啊，要从扮演不良使的高秉烛说起。他5年前曾经在不良井担任管理者，但历经一次意外之后，在神都以炼尸人的身份潜伏，目的呢就是追查当年把他的兄弟斩尽杀绝的春秋道。所谓的这个春秋道啊，是曾经刺杀过太子的乱党，按照剧情介绍，在5年前已经被清剿，但高秉烛却发现啊，这批人并没有真正的被消灭，他们在5年后与神都先后发生的命案产生关联，也引起了那位月华君还有百里弘毅的注意。三个人在各自不同的目标下形成了攻守同盟，神都小分队开始了追查真相的探索之路。基于马伯庸小说的故事，《风起洛阳》还是带有很多的悬疑气质。从目前已经播出的集数来看，剧情啊已经埋了不少的线索了。不得不说啊，如果粗看《风起洛阳》的剧情，可能会觉得它和去年的那部《长安12时辰》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雷佳音当时的角色同样是一个不良使出身的死刑犯，而且啊，他们对神都的了解程度都是一样的。两位关键主角同样肩负着保卫神都的使命，他们的对手也似乎都隐藏着毁灭神都的大阴谋。此外，神都小分队的设置也非常的相似，《风起洛阳》里高秉烛为武力担当，百里弘毅呢是智力担当，月华君呢则身负着武则天的信任，也就代表了官家的角色。这和《长安12时辰》当中啊，雷佳音、易烊千玺和热依扎的身份几乎都有重叠之处。三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呢，走到了一起，也有过互不信任的阶段，而最终故事会在他们的互相配合当中真相大白。在这一次的《风起洛阳》中，黄轩可以说又一次打破了外貌对自己的限制。高秉烛从现身开始就是一身邋遢的装扮，他的不拘小节对应着人物苦苦追寻5年真相的设定。前情故事的交代也让高秉烛整个人物的悲剧性拉到了极致。在醉酒面对月华君吐露真情的那场戏里，高秉烛的流泪而不自知，尽力克制表情却难掩悲伤乃至放声痛哭的表演可以说是浑然天成。你要说提前预定年度最佳表演片段哈，也不为过。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由李纯、王菊、张含韵演唱的《美味的爱》，也就是下一部要跟大家聊一聊的《爱很美味》这部剧。 谁知 尝试新的味道，粗茶淡饭是养生之道。想谈恋爱谁不挑漂亮的外表，时间久了才明白谁有料，别说太早，时间会揭晓。 How you like it? 吃不到就算不到，网友评价并不可靠，吃色心也很 这首歌是由李纯、王菊、张含韵演唱的《美味的爱》。那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部名为《爱很美味》的剧，在最近的评论当中啊，好评如潮，豆瓣的评分高达了8.4分。作为一部都市爱情剧，《爱很美味》没有纠结于情爱，而是把目光啊放在日常生活和情感深处，融合对社会现实的吐槽和反思，通过三位在大都市打拼的闺蜜经历一系列家庭职场生活的变化之后自信成长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故事呢，再来展现当代女性的生活群像，来引发观众的共情。其实现如今啊，你看女性题材的作品数量可以说是暴增，已经形成了她经济啊，女字旁的那个她。那么爱很美味也在分众之下独具一格，同时也助推娱乐市场的发展。其实你一看这个剧名啊，多数观众认为爱很美味啊是一部没有脑的啊甜宠偶像剧，很多人听到这名字就会丧失观看欲望。因此在没有高人气流量明星，没有大量资本投入，剧情设定也不算出彩的情况下，小体量网剧爱很美味开播之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注意。而随着这个剧情的展开，在其他同类女性群像剧用感情戏注水拖时长，导致剧中人物设定和三观崩塌的时候，爱很美味发掘生活现象，用喜感把它细腻包装，再通过紧凑的叙事结构和犀利的台词，以夯实的内容收获自来水，逐步走上收视的高峰。首先啊，要说这部剧最先留住观众的应该就是它紧凑的叙事结构了。爱很美味20集的体量下，导演陈正道直接为每集制定好主题，以分篇形式完成人物故事线叙述。爱很美味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疫情期间，剧中把疫情之下的社会现状与人物相结合，比如失业、短视频直播、居家办公，还有催婚、出轨、女强男弱、职业歧视、性别歧视等当下热门社会话题，更加贴近融入生活，直戳大众的心理。其次呢，在剧情隐喻现实的同时，爱很美味剧中的台词也在吐槽社会和市场环境，从某种层面上表达大众的内心观点。比如剧中啊，夏梦在会议上看过样片之后，对剧情和娱乐圈聚集市场的大环境进行了犀利的吐槽，那每一句啊都是观众内心所感所想。爱很美味从客观叙述角度进一步剖析社会现象，在女主角奋斗的过程当中展现当今社会两性世界观价值观的正确认知，让观众共情，也收获了关于人生和爱情的感悟。所以呢，以上两部无论是制作精良的《风起洛阳》，还是话题精良的《爱很美味》，瞥进繁华之后，其实都让人看到了仅靠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内核过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好剧能跟大家见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